咁如果講到呢個奧丁嗰隻眼咧，大家記唔記得就係女神啦？ 嗯哼， 奧丁就係女神個爸爸嚟噶嘛。係。咁如果你睇呢、這個，即係之前嗰套雷神咧，就見到就係奧丁就冇隻眼，冇隻右眼噶嘛。 由 Anthony Hopkins 做嘅嗰個。 咁呢、這個故仔係點樣咧？呢個故仔就係話咧，其實呢個奧丁咧就想揾一啲好深嘅知識。 嗯。 即係所謂智慧啦，咁樣。咁其中一樣嘢，佢哋想揾嘅就係點樣讀啲符文啊。咁符文就喺即係歐洲出現好多嘅。咁但係如果你睇阿余章瑜教授講咧，呢類似嘅符文咧，就全世界都有嘅。即係連喺中國嘅一啲古極 足有嗰啲咧， 古代嘅一啲器物入邊咧。都出現了符文喺度嘅，咁有啲嘅人嘅估計咧，就係呢符文係有佢本身嘅意思喺度嘅。咁甚至到今時今日咧，都仲有人用符文咧去做呢個預測嘅，即係做一啲所謂卜算啦。咁當其時佢去呢、這個即係地方度咧，佢就知道咧有一個地方咧就可以俾佢揾到呢啲知識嘅。咁呢個就係 Mimir。就係、是、MIMIR 呢個就係北歐嘅神話嚟嘅。咁好有趣一樣嘢喎，因為頭先我哋聽到咧 set 呢個咧，即係同阿 Horace 打交就整咗佢隻左眼出嚟嗰個咧，就係一個巨人嚟噶嘛。咁同呢個古仔有似喎。呢、這個 Mermaid 又係巨人嚟喎。咁但係呢個人就比較善良少少，就係佢守護一個地方嘅水。呢、這個地方咧就係、是。是一個井嚟嘅，咁嗰個井喺邊度咧？個井就喺個世界樹嘅下面，咁又係樹嚟嘅，即係又係同頭先嗰個 神話聖木嗰個 聖木嗰度有對照嘅。咁佢就落到下邊咧，佢就問呢、這個，因為佢阿叔嚟嘅，實際上就唔係敵人嚟， 即係可能是阿叔嚟 個叔嚟嘅，因為佢個奧丁個媽媽咧，就係佢嘅妹嚟嘅。咁原來呢個地方就係、是。記憶嘅守衞者，即係原來呢個泉水咧，即係呢個井入邊嘅水咧，就係個記憶嘅儲存嘅地方嚟嘅。係，咁奧丁咧就係、是有一個請求，就係、是、如果佢想得到即係最好嘅知識咧，就要飲嗰度啲水。咁啊 ，Mimir 就話咧，即使你係我侄，你要飲啲水都要俾錢嘅。咁啊，奧丁就問佢俾咩錢咁樣？ 嗰時冇錢幣喎， 冇錢幣啊， 都係保密嚟噶嘛。 靚右眼啊，咁佢咧就諗咗陣間咧就答應咗佢啦。答應咗佢咧就係、是，如果你俾啲水我飲咧，我就俾隻右眼咁樣。咁咧佢就攞嗰啲一個角啊。即係我諗古代咪嗰啲高嘅角咁樣嘅，即係所謂看啊，就即係倒咗水俾佢飲咗之後咧，咁跟住佢就。挖咗隻眼入嚟，咁挖隻眼入嚟咧就唔係即係就咁放，係放咗落嗰個泉水。所以而家你見到入邊咧，就係擺咗隻即個 呢個眼睛， 呢個圖 呢、這 個圖已經顯示曬成件事噶啦，就係佢飲水嗰、那個 角，好似牛角咁樣嘅， 係光牛角。咁另外就係佢手上面嗰隻眼珠，咁、那個眼珠咧就擺咗落去嗰個泉水嗰度嘅。咁就自此之後咧。呢、這、一個嘅奧丁咧，就睇到未來發生嘅事，就識讀呢啲符文啦。咁呢個古仔咧，你可以好多重解釋嘅。咁最即係作為一個比喻啦，就係、是、咧要取得知識嘅話咧，任何嘅代價都值得付嘅。用英文嚟講，而 no sacrifice is too great for wisdom。咁你聽到呢個係咪好似我哋有冇戲表達過呢個場景出嚟？ 拍過啦，呢、這個係 係咩？ 係嗰、個拍過兩次嗰、那個 Crash of Titan 啊，嚇嗰段係其中呢一段都有拍咗出嚟嘅，嗰、那個係嚇。 呢、這個就係維京人嘅 古仔，佢嘅神話 嘅神話嚟嘅嚇。咁呢個神話同頭先我哋去睇嗰個咧。即係相疊嘅地方咧，都幾多嘅， 係啊，好奇怪㗎嚇。哦、啊，咁佢都個地方都近嘅，北歐神話同埋咩 埃及，佢 都有個地理上的距離的、嗯、但你話兩者之間有冇即係嗰個 關聯 關聯咧？咁就即係大家又唔好咁快去下結論咯 嚇。 咁、嗯啊、因為譬如話涉及到樹嗰個就係一個好好奇怪嘅地方嚟㗎啦。差唔多你度度都有呢個所謂樹嘅象徵喺度。 係、嗯，甚至去到宇宙都係啦。 係 啊， 啊，天人同埋阿修羅嘅大戰咧、嗯，都係其實係沿住嗰棵樹咁嚟打㗎嘛。 係啊， 嗱嗰棵即係宇宙之樹。 係啊，宇宙之樹啦，因為呢個樹嘅意象咧。你喺伊甸園入邊有啦， 有兩大棵 生命樹啦， 智慧之樹啦， 智慧之樹啦。咁喺呢個北歐神話入邊有世界樹， 嗯哼，咁、啊、我中國都有扶桑啦， 風啊扶桑啦， 係 咁但係唔止喎，三星堆入邊有樹喎， 係嗰、那個搖錢樹啊嘛， 搖錢 嗰個唔係嗰個俗名叫搖錢樹，好多雀仔喺度嘅嗰個，我有親眼見過。 你親眼見過，因 為去過睇過嗰啲古米有好多棵嘅， 係啊， 好仔細嘅，好靚嘅都係。 嗯嚇，咁嗰、那個原因可能即係喺古代嚟講咧，佢哋嗰個對嗰個樹嗰、那個那個崇拜咧就。是 universal 的，即是度度都有的、 嗯、 但这个奥丁之眼呢，它就其实跟这个 Horus 的眼呢，那个情况是有少接近的、 嗯、 接近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 Horus 原本都可以醫回眼、 嗯、哼， 但它就不要给了它那个爸爸、 嗯、 哼，奥丁也是 他其实不一定要需要眼睛、 嗯、 但是它就即是即係為咗個承諾咧，佢就畫咗隻眼出嚟。 嗯哼，佢你會睇到佢好接近，但係都有些微嘅分別。 嗯、 Horus 咧，即係佢所講嗰個眼睛嗰陣咧，就係、是、一隻咧就係睇到嗰個日光、陽光嘅嗰個世界，另一個咧就幽冥嘅嗰種幽光，兩種唔同嘅世界。咁但係咧就奧丁咧，佢嗰隻眼咧。你會看到它代表呢，它能夠分辨是非、 嗯、 或者不是叫分辨是非，講錯了，它能夠呢、就是、看到它的那個意義、 嗯、是這個就很重要、就是、 重要是那樣的、啊、樣就那個是變了不同的，一個你可以呢是用一個物態來看、那個、這個我們的那個整個宇宙、 嗯 啊、是原來呢、就是、除了我們有肉眼看到的光，還有一些呢，其實有些光呢裡面呢你要用特別到好似 Horus 嘅 eye， 咁你咧就可以睇到嘅。咁、但係咧就係奧丁咧嗰個眼咧，佢咁俾你聽啦。你隻眼咧能夠分辨到好多內容嚇，好、啊、多意義嚇、啊，令到一個人咧即係成長智慧咧，其實好靠你嘅嗰肉眼嘅嗰種見地啊。 但係我覺得佢如果你放喺嗰、那個一個比較合理啲嘅解釋咧，就係話。佢冇一眼之後，佢識睇字 嘅。 因為喺古代咧，我諗大部分嘅戰士咧，即係尤其是譬如話你喺北歐啲，係文盲嚟嘅。 係。 佢呢、這個呢、這個古仔就係你佢盲，佢為咗要睇識睇字咧，佢、 嗯、 寧願佢犧牲佢嗰個一半嘅視力。 係啊。嗰個有好多講話啲，即係嗰種字咧，即係同我哋嘅梵文咧嗰樣嘢都係一種。你如果你想認識佢咧，你需要一種門路。嗰、個門路咧就睇佢嗰個流動嘅嗰、那個，即係流態。咁、如果你咧用全面嘅咁嚟睇嗰陣時咧，嗰、那個流動咧唔係最重要啊，係只係其中一部分嚟噶嘛。咁、所以咧佢依個奧丁咧，即係我成日都噏錯咗佢叫奧丁啊。係 奧丁。 啊因為奧典啊。 奧典。 亦都係譯到奧典嘅。咁奧典嘅眼咧，佢最主要咧，佢就係睇。睇你即係嗰個門路咧，係一個方法嚟。你要睇佢嗰個流動嗰個態、嗰個形態啊，即係嗰個符嘅嗰個形態啊，嗰個係個關鍵嚟嘅。 但係你另外一個，你點解會覺得就係點解要擺喺水入邊咧？嗱，點解水係嗰個 水有 current 啊嘛，有流動啊嘛，同埋事實上咧，而家你會睇好多人咧，即係講能量石嗰時係講水晶咧，你會睇到咧水同埋水晶或者啊咩光本性咧，佢都講水其實有意識嘅，有記憶力嘅。 啊，就係、是、呢個講嗰個記憶嗰樣嘢咧。 係啊， 佢而家講呢個就係嗰個井入邊，所以就係記憶嚟嘅。係 啊，因為好多你會睇到啊，就算聖經啊，佢講啊耶和華創造呢、這個我哋而家呢個世界嗰陣時間咧。 它開頭的時候都已經有水了、嗯、但那種水呢是不是我們肉眼見現在這種物質的水呢？其實大家可以即再深入去了解，但是它說的那些水你可以說一種叫做裡面有液態，或者它整個空間有一種濕氣，那個呢是一個叫宇宙的起源之前就已經有在那裡了，而已經有存在的時候那些是什麼東西呢？就是一種記憶的、嗯、一種意識的，一種能夠會將它發展變成這個世界的一種記憶，一種方法樣、嗯、你可以用這個角度來看、那個嗯、 是就是說呢、用水可以擺低我們記憶的東西在裡面、啊 啊、道家裡面都是、那個天德教是吧、嗯、那它都是講水、 啊、你好東西，天德教你都吃、啊 啊、不是這個不是識這個叫 叫做通識 因為我們有本天德教嗰個教主嘅係嘅傳記喺度 啊！佢如果我係想深入了解我哋東，即係我哋中華點樣睇水，尤其是天一水嗰啲咧，其實天德教嗰啲係有好多留低好多啲 information 喺度嘅。嗯，咁、所以水嗰個緊要咧，就可以喺嗰度。 但係佢呢個有好多時同好多其他嘅宗教入邊咧，都有一個近似嘅比喻。 係。 譬如是輪迴、 嗯、 你喝了水跟住你就忘記了你前生的東 西，是那些是劉德華用的那個忘情水的、啊、而且你剛才也提及那個 Horace Eye 的裡面那個藍、 啊、這個就會看到一樣東西，剛才你看到那個 Katy Perry 那個都是藍來的， 是 它其實如果正式來說，如果有色彩的 它是用藍色的、 嗯其實就而家咧，你再揾翻嗰個藍咧嚟去睇咧、嗯，因為咧最近咧好多戲咧都有好多電影啊，都有掂到呢一個藍。咁佢呢個藍咧，咁佢基本上如果你喺忘形水裏面咧，佢更加就好明顯咁俾聽咧。佢依個咧應該唔係就咁叫做藍啊，係、嗯、屬於有個綠色系嘅嗰個近肉眼睇到係藍，但係佢嗰個叫度數咧，個色彩嘅度數咧係特別嘅。 但係佢教呢隻藍藍咧，未必係我哋而家呢隻藍嚟喎。 係。 最近就發展，即係發現咗個幾奇特嘅事例啊！呢個題外話，大家又講講，就係話係呢幾個月嘅事嚟嘅，就係佢哋喺嗰個埃及嗰度咧，掘到一個古墓。 嗯哼， 佢入落到去下邊咧，啲色完全係保持到， 係 即係 原本嘅嗰、那個 新好新鮮嘅色彩嚟。 係啊，即係佢用嘅嗰個 顏料 係一啲好特別嘅顏料嚟嘅。 係啊， 嚇係。佢出到嗰個所謂， 而家你見到呢只唔係嗰只藍嚟噶，即係而家你見到呢只唔係嗰只藍嚟 嘅。係頭先嗰位歌手用嘅嗰個藍咧，接近啦 嗰只嚇。 因為咧佢藍咧，即係喺嗰個光頻裏面嗰度咧就598嘅，咁啊即係有人講咧話嗰個咧 Horace Eye 咧，佢用嘅佢嗰個代替品嗰個藍咧，就應該係565嘅嗰個光頻係、嗯、有分別嘅嗰、那個係啊，咁、嗯、樣就呢個好細微嘅嗰個分別咧，即係引起啊，即係譬如最近有幾部電影，嗯、尤其是荷里活嗰啲戲啊，《忘形水》係其中一好多時咧就講響60年代有一款車，佢特別係要用嗰種藍。就變成了佢嗰個名牌嚟嘅，佢、個品牌嚟嘅。咁、那個藍咧，就基本上咧，即如果用個字眼嚟講咧，唔好意思咧，我就忘記咗佢個名啊，我抄低咗嘅。咁、嗰個咧，即係話當係一種叫做係綠色嘅係、因為咧佢平時我哋講藍咧嗰、那個咧就水性強嘅、但係佢依個藍咧就話嗰種叫有宇宙嘅光嚟嘅嗰個係嚇，係嗰種藍嚟嘅。 咁你睇到咧，佢如果一個比較詳細啲嘅符號咧，佢有一條蛇嘅，側邊另外有一隻鷹喺度嘅。咁我相信亦都係代表咗佢嗰個呢個神本身嗰個象徵嘅意義啦。 係啊，同埋蛇喺埃及神話裡面咪就係頭先你講話救咗 Horus 嘅嗰個 Mathoth 啊。 Tolls 啊 ，Tolls 嘅嘅嗰個象徵嚟嘅，係係啊，冥界 Paul， 即係佢呢個時候叫 Paul 啊嘛 ，P O 啊嘛 ，Paul 嚟嘅，係屬於冥界嘅一個符號嚟嘅嘛，係。 嗯， 波浪啊，亦都係 波浪係嘛，係。咁但係我其實就唔知嗰只淚啊係點解啊，即係個眼淚嗰滴就點解？咁有個其中一個解釋就係話咧，佢係因為嗰只鷹睇落去咧，好似成日都流淚咁樣，即係有啲應該有佢。即個鷹嗰個眼部應該有啲分泌物出嚟啦， 嗰個未必係一種情緒嘅淚水， 淚水嚟 嘅，但係佢咧就即叫做係流出咗一種嚇、一個液體出嚟 咁。係啊，咁至於話呢、這個Horus 咧，咁一般嚟講咧就話佢係一個古代嘅神啦，咁但係咧喺近代咧。佢就發現咧，原來佢可以上到人身嘅，即係上到可以用佢嚟上身啊， 係 啊，即係大家前幾個月咪聽到我哋講一個故事嘅，咁就係經一個我哋兩個都認識嘅朋友翻嚟，就係有一個喺埃及去旅行嘅人咧，應該係女性嚟嘅，佢就觸摸到一個神像，咁要跟住翻嚟咧就要驅魔，要將嗰件嘢整走嘅， 即係佢嗰個佢嘅裡面嘅嗰種意識咧染污咗， 染污咗 有種污跡喺度， 係 需要咧即係用一啲方法咧要將佢。 拎走佢嘅，咁呢個古仔係點樣啊？呢個古仔以前我啲約略提過一次嘅，但係今日可以講即係詳細少少啦。就係話咧，喺呢個埃及入邊咧，就有一個博物館嘅。 嗯， 即係當然係唔係埃及咧？應該即係話埃及嘅首都開羅啊。係就有即係相當之多嘅博物館啦。 嗯 咁其中一個博物館咧，就有收藏到呢、這個Horus 嗰、那個。即係影像出嚟嘅，咁喺1904年嗰陣時候咧，就有一個英國嘅，即係可以講啊巫師啦，就係我哋不斷提過嘅，就係Aleister Crowley 啦。咁啊嗰陣時啊，上幾次啊 Laura Eisenhower 嚟嘅時候咧，佢都提過呢個人啦，即係證明佢本身咧，其實係一個相當之著名嘅人物嚟啦。咁呢、這個入邊呢個。圖像咧，就係、是、應該係一個石柱嚟嘅。咁大家而家見到呢、這個呢、這個就係嗰個石柱入邊嗰個雕刻嚟嘅啦。係。咁咧嗰個石柱嘅喺嗰個博物館入邊嗰個號碼咧就係666。 嗯哼。 咁呢個紀念館嗰、那個名咧就叫 Bolak 啊、即係可能大家而家去都照樣睇到嘅，就係、是、Bolak 啊。在開羅嚟嘅，係啊，我相信佢而家呢個編排嘅號碼佢冇改到嘅，咁所以你去到你話揀第666號咧，你就會見到 係 而家我哋喺後面見到呢個圖像啦， 係 咁邊個 Horus 咧就係喺呢邊呢個啦，咁佢就係鷹頭嚟嘅，亦都係俾一邊一隻眼你睇啦，嗰個就真係 Horus Eyes 嚟嘅， 係 咁側邊喺上邊呢個咧，我估就應該係 Isis 嚟嘅。即係一個女人，佢彎咗條腰喺度嚇。 嗱，依個窮蒼之母， 窮蒼之母係嘛？同埋好得意喎，佢哋埃及好中意用呢種咁嘅表達方法嘅。係，即係有陣時啲人嗰啲 係， 即係身體拉長咗咁樣啊。 佢好似佢包住咗嗰個 包住咗佢啦， 宇宙啊，成個。 其實就我估而家啲人都唔係好讀得清，即、就、係、是、解釋得清楚咧。即係呢一個嘅。呢啲圖像同埋呢啲字嘅真正嘅意思咯， 係佢點解要擺呢個形喺度？ 係啊， 呢個女神 嚇。咁仲有另外一個咧，就係 Sun Disk 啦。 嗯， 即係話中間有一個圓形，跟住有兩隻形喺度啦。 嗯， 咁呢個就好多唔止埃及噶啦。譬如以前我哋提過嗰個喺伊拉克嗰啲，都有呢個所謂 Sun Disk 呢個形象出嚟。係 嚇。 咁呢件事係點發生呢？就喺1904年嘅時候咧，就係呢位 Aleister Crowley 咧，佢就帶咗佢嘅老婆去開羅度。咁佢當然做一啲考古上面嘅工作啦。咁但係咧，佢其實喺呢個之前咧，佢已經搞好多嘢嘅。其中一個咧就係嗰個金色黎明會啦。 他們就去那裡呢，即是入去入去學學咗佢哋啲嘢，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 channeling， 即係上身， 通靈， 通靈。咁通靈咧，佢哋就有好多種方法嘅，亦都有啲儀式啦。但係大家而家唔知道係佢哋當其時佢哋自己搞出嚟，一定係還是佢哋真係根據一啲古代嘅一啲 法， 一啲法去做啦。咁佢呢個人咧，佢就比較特別啲嘅，佢係劍橋畢業嘅，即係一個比較教育程度比較高嘅人嚟嘅。佢就唔係話一通靈咧佢就信嘅。咁首先嗰個佢老婆嚟先啦，照計就唔會呃佢啦。其二咧就係佢就算見到佢真係有啲冤魂有上身咧，佢都要鑑別清楚佢嗰個係一個咩嚟嘅。咁咧佢去到開羅嗰度咧，佢老婆開始咧就有啲異常嘅情況。咁到咗某一晚咧，就有一個不知是什麼嘅嘢咧，就上咗佢身。咁就開始噏嘢俾佢。咁佢就初頭唔信嘅，但系咧慢慢咧佢就即系問嗰啲問題， 係同佢溝通到啦， 同佢溝通到啦。咁佢問翻個老婆咧，佢話佢而家身邊個 aura 嗰個光係咩色咧？咁呢個就同我哋而家喺度講緊嗰個情況係吻合。就係淺藍色。 浅蓝 色，即系 aura， 我哋以前都提过啦，就系、是、我唔记得咗嗰个广东话点讲啦，就系、是、你身边会发啲光， 睇光啊， 睇光，睇光。咁你有啲人而家就话咧，佢哋会喺经历过一啲创伤之后咧，佢哋会睇到呢啲光嘅。 佢有啲机器都睇到噶啦，而家系 即系影咗出嚟啦。我记得俄罗斯嗰啲出好多嘛，即系如果你自己走就 最你信嘅就影 啦。如果你信嘅你就影啦，就见到你自己咩光噶嘛。咁佢就話咧，佢見到藍光 嘅藍光 嚇。咁跟住佢問佢所屬嗰、那個即係星係咩星啦？係火星。咁呢個就夾到即係嗰個 Horus 嘅 嗰個咁嘅咩啦嚇。咁跟住咧，佢去即係問佢喺邊度揾到佢咧？就係、是、原來就666。咁佢又去翻佢而家佢講嗰個地方嘅時候咧，佢係真係揾到。呢、这、一個咁嘅碑啊，就睇到入 就係、是、呢個666呢個碑啦， 呢個666個碑，咁入邊就 見到 Horus 呢個咁嘅形象喺度啦。嗱，咁呢度又問下幾多個問題啦。嗱，我哋睇過譬如好多呢啲古代嘅神話啦，譬如希臘神話、埃及神話，咁到今時今日冇人信佢係真嘢嚟噶嘛，全部係一啲即係古代嘅迷信嚟噶嘛。但係你。即係覺得有冇可能就係啲埃及嘅神或者甚至古希臘嘅神，佢到今時今日可以上到人啲身度咧？ 信㗎，啲叫舊嘅意識咧，如果佢自己留低到佢嗰、那個，而家有多人講咧，意識咧係一條數嚟嘅，每一個人咧即係等同於一種即係有基因喺度嚟嘅，你可以計 記憶嚟嘅，記憶 揾到出嚟嚇。咁你揾到佢嗰個 form 咧？其實你就可以意識植入嘅，咁啊呢個咧，我諗即係而家就越嚟越更加覺得會係有喺度。咁啊神嘅佢嘅意識咧，就應該咧，你會睇到佢嗰個框架有唔同嘅嚇。 你話神咧，我就覺得即係未必一定好似我哋嗰種即係對中文字嗰種理解法啦。即係總之就係話一種人力。 系 人嘅能力比人强嘅一啲， 你呢个讲法好吓，你嗰个讲法咧，即系更正翻我咧，我嗰个讲法，因为我中文嘅神同西方嘅 God 咧系有分别嘅嘛，咁佢呢个咧就你可以即系用而家嘅语言嚟讲咧，就话一种叫做超智嘅意识啦吓，咁、可能会好啲嘅吓，咁佢唔系属于我哋所谓嘅神嘅嗰个嚟，咁呢啲超智嘅意识咧。佢而家係咪會仲係留低到喺度咧？而你係可以揾到佢個意識出嚟咧，或者你咧就即係唔小心，你去到佢嗰個地盤、佢個領域嗰度咧，唔小心又俾佢染，即係染上咗佢嘅嗰個記憶。好似我頭先講，我有個朋友就係上咗身，即係嗰種咧，我相信係有嘅，因為嗰個咧基本上咧係一個數學嚟嘅、一個數學嘅框架嚟嘅。咁啊，所以你會睇到話嗰、那個佢哋喺當時，佢哋都幾有意圖咧，想同呢啲古代嘅呢啲超智嘅意識咧接觸咧。 他哋有方法有門路嘅，咁啊呢種方法門路咧，咁我諗如果即係有修道嘅人啊，或者係道家啊，或者咩嗰時，有時你請神嗰陣時間咧，或者係問啊老祖宗一啲嘢咧，都其實有個方法咧喺度做到嘅嚇。咁啊，我覺得佢呢個方法咧，即係其實而家有好多人都懂得噶啦，點樣去揾嘅？ 點樣去揾啊？ 所以你話有冇呢樣嘢？我覺得完全係。我是會相信 的，但就不是一定用我們對話傳統宗教那種即是這些物體或者這些 你這個關鍵來的。有時候呢，即譬如為什麼會有宗教性放在那裡呢？因為呢，你如果你入了個宗教的時候呢，你有那個信仰同埋你掛咗勾啊，入了他那個即入了他那個社會啊，他那個地盤，他會照顧你的，提攜你的，佢會俾嘢嘅。如果咧你咧就純粹貪過癮，想知道得佢，睇下係咪真係有嘅咧？你咁探求咧，你又唔知道撞到乜嘢嘢啦。因為咧呢一種咧，即係我哋喺頭先講話嗰啲叫超智意識咧。因為超智意識咧，佢唔係神，因為神咧就多數我哋講話係善意強嘅咁啊，可能嗰種超智意識咧係惡嘅咧。同埋你咁樣。不知不覺你犯了他那些，可能呢他那個框架思維框架就是 demon 來的。現在不是經常拍戲都說，就是說很多這些 demon 就是這樣用這種方式來上人身的。 現在後面這幅圖呢，就是重構當時他去這個環境的時候， 就去那個博物館， 那個博物館做一樣東西。你聽到這裡覺得很簡單，好像沒什麼。咁原來咧就係佢哋聽即係上咗真咧就咧，就寫一本書出嚟。咁呢個書就係 IWAS 啦，就係 AIWASS 啦，就係話佢用一個新嘅名字，就即係寫咗一紮關於呢、這個點樣去即係關於點樣去改變人嘅意識嘅嘅一個一本比較多內容的書喺度， 即係藉著嗰個666嗰個版圖， 係啊， 就揾到呢啲咁嘅，即係之前咧冇人記錄嘅嗰種信息， 係啊， 咁即係兩夫婦即 係直接 download 咗落嚟啦，就跟住咧就出咗一本書，咁呢本書到而家都即係你即係大家都可以揾到嘅， 始終都揾到嘅， 揾到 嘅，因為呢位大師嚟嘅啦， 係啊，咁嗰個即係見到的嘢咧，其實就有少少近似一啲 外星人啊， 外星人咁啊，呢個我哋以前提過 啦，係啦，呢一個係， 即係唔去講啦嚇。咁嗰個書本身咧，就即係一啲涉及話我哋點樣去令到我哋個意識啊，去作出改變嘅一啲具體嘅方法嚟嘅。 係啊，咁啊，佢嗰個意識。即係藉著咧呢種通靈咧嚟去提升咧，咁我諗咧即係呢種叫見地嘅，其實呢個世界咧有好多種唔同嘅見地，有可以藉著佢呢種方式，或者你做修行啊，或者你係一種用一個宗教嘅信仰咧，可以帶到你有不同嘅見地，嗰、那個見地咧即係就係話你有陣時咧可能用一個學識，令到你咧即係能夠你嘅眼光去到另一個維度。咁你睇嘅嘢咧，就自然然咧，就同一個叫一般人冇嗰種認知嘅咧，就唔同咗啦。即係等同於如果你咧就即係收啊 Horace I 嘅嗰個法嘅時候咧，你都係有一個叫做係有個門路，令到你嗰個眼光提升。咁你當你咧回望翻我哋依個叫做係現實咧普通嘅嗰個世界嗰時，其實你睇多咗好多信息喺度。 係啊，咁同埋你唔一定而家話要上去新嘅，但係呢本書你因為而家可以揾到嘛，你可以睇睇啦。呢本書叫《法律之書》，Book of the Law 嚇，法之書啦，或者應該咁講啦。好啦，咁呢件事即係一般嚟講咧，你就可以覺得話係即係可能佢老咗啦，或者點樣啦。咁但係呢個 Horace 呢個咁嘅即係。我唔知點講啊，係神也好，或者係一啲靈體也好啦。 係， 咁佢咧， 即係未曾得到界定嘅， 未曾得到界定，因為我你譬如我哋對嗰個古代 即係一種知識嘅 嗰個宗教咧，佢嗰個信仰係咪同我哋今日嗰個宗教信仰係對等咧？ 係啊， 我始終就覺得有個疑問喺度。 一定要鑑證過至咩嘅，唔好哇正啊就即刻學啦。 係啊。 咁另外一個咧，亦都係香港人應該都熟悉，因為佢嚟過香港嘅、嗯，就係、是、一個咧喺以色列啦，佢哋識得可以將一啲、 哦、咬舌根啊， 咬舌根啊， 係嗰、那個勁咧， 就係、是、 歡樂今宵啦，上過 歡樂今宵。阿次官寫嗰本書有寫過佢嘅， 係 嚇，咁、啊、就係堅嘢嚟嘅。即係堅嘢先係話佢真係可以做啲嘢，即係話佢可以將好多嘢。佢而家未死嘅嚇， 係而家都仲。仲走翻出嚟添，啱啱最近嚇， 係咩？走出嚟 嚇，最近啊有巡迴嘅喺世界嗰度， 有巡迴表演啦。咁曾經咧就有人咧同佢去即係研究過。 係 佢譬如話佢一啲超能力嘅時候咧，佢有冇一啲其他嘅， 即係個狀態，身體嘅狀態唔同咗 嘅狀態咁樣，係嘛？咁咧就有一個物理學家嚟噶啦，呢、這個而家又到而家都未死嘅、 嗯， 就即係曾經同佢做過一個通靈嘅 實驗 嘅實驗喺度嘅。咁、呢個實驗咧就其實就唔係話去通一啲即係古代嘅神，係通一啲外星嘅物體。咁咧佢通嗰陣時候咧。佢亦都係見到一個好特殊嘅現象，就係佢變咗只鷹。咁呢只鷹咧，呢個 Southpaw Cyric 咧，到而家都未死 㗎。 佢到2018年仲有好多，仲有幾個 YouTube 嘅頻道，佢專講呢個物理學與意識嘅樣。佢就同佢做頭先嗰個人就做過一個，即係通靈嘅過程啦。就係佢見到原來佢轉咗身變咗只。變咗係鷹，咁呢個就係、是、跟住咧，佢亦都即係呢個 Uri Geller 啦，佢講咗佢通靈，佢上咗佢身嗰個係咩定係咩？係嚟自天狼星。咁呢個就到成件事咧，就完成咗一個關係嘅網絡喺度啦。嗱，咁我哋頭先見到就係嗰隻眼啦，就叫 Eye of Horus 啦。咁就同呢啲所謂秘密會社有關啦，見到嘅，亦都係講緊咧，就係呢個光明會出現嘅時候咧，就跟住冇幾耐就有翻個大革命啦，就跟住即係有呢隻眼啦。咁另外咧就係光明會咧，其中一樣嘢，即係到到而家佢哋一個傳説就係嗰班人係嚟部分係嚟自天狼星。咁跟住咧有呢個鷹嘅時候咧，成個嗰個嘅關係去翻呢個 Horus 嗰度啦，但跟住呢個 Uri Geller 咧就提翻就係、是，其實佢就嚟自唔係原本想通去呢個阿古埃及嘅神，係想通去外星嗰度。咁跟住咧呢個變咗身呢個鷹咧就可以連結埋呢個 Horus 呢度啦。咁於是乎咧，如果從古代佢埃及嗰個影，即係嗰埃及嗰金字塔入邊咧，其中一個佢哋渠道射去咧就係天狼星嗰度。咁就完成咗成個網絡。咁佢通呢個靈嗰個名咧，就叫做 Spectra。就係佢哋成班人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即係去見到嘅一個形象嚟嘅。咁喺部分嘅書籍入邊咧，你就會見到即係呢個成個古仔嘅一個具體嘅記錄喺度。咁呢個書咧就係叫 Stargate Conspiracy 啦、就喺第五個 chapter 入邊就涉及到呢件事啦。 Stargate 嗰度嘅 Stargate Conspiracy。咁所謂 Stargate 嘅意思係咩咧？就係喺美國同埋即係一啲歐洲嘅秘密嘅團即係會社入邊咧。他們都不斷找過在地球裡面一個星門，就可以通去一個即是外星的聯絡的方法裡面。 一個可能未必是外星，總之要去另一個空間，是這樣的 Stargate。 還有他的所在呢，就是應該呢，就是那時講到就是古埃及的那些地方，近住巴比倫的那個位置。 是啊，那這個是跟我們跟著之前好幾次我們嚟過香港嗰啲外星嗰啲，即係 嗰啲 專家講嘅咩咧？就係所有呢啲涉及到超自然啦、啊、通靈啊，呢啲 V1 嘅現象咧，實際上都係同一個 本質嚟嘅。係呢個就係阿紀圖呢幾次神秘之夜嘅節目不斷提到個 Ray Hernandez 係啊 嘅嘅講法嚟嘅。 係 咁呢個包括埋我哋古代即係譬如呢啲拜呢啲神咧， 嗯哼， 原來背後嗰個目標係咩咧？就係同外星嘅一啲高等智慧生物， 嗯哼， 去做溝通嘅一個方法嚟。 係咁啊！而且最有趣咧，就係嗰啲外星，以阿羅拉佢個講法咧，就係話原來呢一班能夠同我哋地球接觸嘅嗰班外星人咧。其實都不是很遠的，即是在我們的叫物質宇宙，即是古代呢，即是講的娑婆空間裡面那裡呢，即是屬於我們這個宇宙的中心位呢，裡面呢，其中的一個層面來的，那我們地球呢，這個太陽系呢，就屬於第十三個層面， 那為什麼第十三啊？佢嗰個嗰晚講過喎， 咪個中心點咧 加八啊嘛， 個中心點咧，你用嗰個叫做係中心圈咧整出嚟咧，我哋係第十三個過嚟嘅，都係屬於一種叫做係物質性咧就好強嘅嗰啲地方嚟嘅。咁啊，至於咧就越外圍嗰啲咧就越冇咁多物理學嘅枷鎖喺度嚟嘅，咁啊可能咧再出啲嗰啲咧，佢嗰個根本冇物質嘅存在，全部係光華嚟嘅咁樣嘅， 即 係咁佢有呢種分類嘅， 冇呢啲 係啦， 即係我哋五官 係啊，冇肉體嘅嗰、那個限制嘅，即係譬如你話嗰個維摩訣經裡面所講嘅個香積國嗰個都已經係響即係嗰個叫做係接近無色界嘅嗰個地方嚟㗎啦。咁啊，羅拉佢因為佢嗰個提及咧，即係其實嗰次佢講嗰個咧，即係一個總會嚟嘅，即係將嗰個叫外星學外星嘅嗰個文化咧裡面咧，佢講嗰十五個維度咧，我哋就喺第三維度嗰度嚟㗎嘛。咁啊，呢個十五個維度咧，裡面其實都係大部分咧。佢都係叫接近我哋呢個叫物質宇宙啊，嗰啲位置嘅，咁所以我哋睇個天狼星啊，咩佢嗰種能夠嚟到嘅呢啲星人，佢嗰種意識咧，比喺呢個大宇宙裡面嚟講咧，佢唔算好遙遠嚟嘅，咁啊，咁所以佢裡面咧就會有陣時咧，你會睇到咧。佢同你溝通嗰陣時候咧，佢會俾佢嘅形態你睇嗰陣時候咧，譬如嗰個形態我哋都會認識到嘅，譬如係鷹啊、鹿啊、狼啊，即係咁嘅形嚇，係有形象嘅。 以動物嘅形態去出現嘅。 係咁啊，分分鐘咧，我哋喺地球出現嘅嗰啲鷹啊、狼啊嗰啲咧，但係都係佢哋其中嘅一種形態咧，即係出到嚟嘅嗰種生物嚟嘅，究竟係嘅。 咁點呢個Horace 有咩咁重要咧？咁樣。因為原來咧，而家我哋即係分咗佢，原來咧，即係呢個Aleister Crowley 就分咗三個嘅時代嘅，The Age of Osiris 啦、，The Age of Isis 啦、咁原來我哋而家就 The Age of Horus 喎，係即係我哋 Horus 嘅年代嚟嘅，咁、究竟呢個 Horus 嘅年代係咩嘢咧？咁樣咁好簡單啫、一個説話講就 The Age of 佢係一個戰神嚟嘅嘛， 係， 所以就係一個戰亂嘅時代嚟咯， 咁呢個就同嗰個物宗裏面所講嘅嘅格殺爾王咧，都可能係即係同一個嗰個咁嘅象徵嚟嘅。咁佢呢個咧，即係 Horus 咧，即係我哋頭先喺第一節嗰時都係提及過咧，佢係嗰個屬於嗰個古埃及嘅神嘅嗰、那個。佢嘅心嚟噶嘛，佢嘅動機嚟噶嘛，咁、那個神咧就係叫做係咩 Ptah 啊 ，Ptah 啊，咁啊佢基本上咧，佢跟住咧就顯身咧嗰幾位即係傳宗接代嘅嗰個咧，去到啊 Isis 啊，佢哋嗰個係佢哋嘅第三 part 嚟嘅。 咩 Isis 啊？ 即係Isis 啊 Horus 嘅爸爸媽媽 啊 Osiris 啊 Osiris 同埋啊佢個 Isis 啊，即係佢媽咪，即係Isis 佢有另一個名叫 Isis 噶嘛。我哋去到 Horus 咧，即係話我哋依個世代出嚟咧，就係嗰個 Horus 嘅世界咧，係一個動盪 嘅世界， 一個要戰爭，要揾到佢自己嘅答案。即係嗰種生存嘅答案嘅一個時刻嚟。 係啊，好啦，咁嗱，即係成件事都係由呢、這個香港嘅示威嘅槍傷。咁而且呢個情況咧，即係傷嘅或者甚至一啲其他狀況嘅人咧，而家數目都唔少啦。 咁其實呢個時候咧，我哋都係即係問一個問題啊。 嗯， 就是究竟我哋身處嘅城市或者我哋身處嘅世界發生緊咩事啦？ 嗯哼。 咁如果你睇遠少少咧，其實唔穩定出現亂嘅地方咧，唔止香港嘅。 係。 咁你講話香港，即係而家係我哋今晚出到去，可能都見到好多嚇，即係比較特殊嘅情況啦。咁但係你喺英國倫敦都開始 係 開始另一場 啦， 因為佢突然間就將嗰個國會咧。將佢 suspend 咗， 休息。 唔係啊，呢個都係用翻呢個而家呢個 suspend 呢個字嘅。 係係。 不過佢香港呢個法例啦，嗰個就成個國會 suspend 咗啦。 係。 咁好多人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唔尋常嘅嘢，咁所以喺倫敦咧就有啲人就講可能都出現咗好似類似香港嗰個咁嘅狀況。 嗯哼。 咁你睇世界其他地方咧，譬如亞馬遜又大火啦，喺非洲嗰度其實都有大火嘅。咁喺咁嘅時間咧，即係大家都會問一個問題，就係究竟人類嗰個前途係點樣啊？譬如話嗰個氣候嘅暖化啦，或者一啲政治嘅問題，都唔能夠透過原本呢、這個即係我哋原本有嘅制度可以解決到咯。咁究竟係點樣咧？咁好多時就喺人即係傳統嘅智慧入面傳統學識去揾咯。但係咧，即係如果作為神秘之夜嗰個主持咧，咁我哋就會即係覺得可以大家唔一定用呢個思路去諗，可以用一個即係比較另類啲嘅方法去思考呢個問題咯。 係， 譬如話係咪本來人嗰個嘅心理同埋佢嗰個思想嘅架構咧，係不足以 handle 佢而家呢個科技嗰個進展。 嗯哼， 譬如話我哋發展咗咁多監控嘅一啲器材啦，或者方式，其實原本呢啲嘢係方便我哋去，即係過一啲比較好啲嘅生活嘅嘛。即係舉個例子，譬如話而家呢個電話咁樣，咁如果我撳影咗我自己個樣入去嘅時候咧，咁我就跟住可以即係開到個電話啦。咁原來一被人 hack 咗之後咧。你的樣子就成為了你的個 鎖匙啦， 鎖匙啦，即係你 鎖匙落喺另一個人嘅手上。 係啊，咁而家我哋嗰個社會，即係唔好講話淨係香港啊，全世界都出現咗類似嘅問題，就係我哋駕馭唔到我哋嗰個科技啊。 即係科技原本係幫助我哋嘅嘛，但係而家有時候科技咧就變成咗老劫我哋嘅其中一種方式嚟。 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仲有譬如話個政府。如果佢掌握曬呢啲咁嘅資訊嘅時候咧， 係一個唔係好嘅政府喎，最重要係講。 咁呢個就係我哋一開始講嘅1984嗰、那個，即係 OCNI 嗰個 concept 嚟咯。 係 咁我就會有一個思考咧，就係其實係咪呢啲古代嘅呢啲符號咧，已經預示咗我哋未來社會會發生緊啲咩事咯？ 可以用呢個方式嚟去睇嘅，因為你會睇到咧，其實而家你無論係點樣樣都好咧，你會發覺咧係始終咧，我諗古代人都已經知道啦，人咧嘅最大嘅弱點咧係逃唔出自己嘅貪婪。 嗯， 啊，即係有人咧， 你嘅本性本身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限制 嚟，係即係 你個慾念啦。 因為個世界咧有好多時咧，其實大家咧點樣會好呢？你如果大家咧即係而家有好嘢咧，但係你可以 share 到嘅，大家一齊分享嘅，咁嗰個咧就已經係可以好簡單啦，變咗一個好世界。但係往往咧人咧就有個弱點，個弱點咧就係有種貪婪同埋嗰種叫自利自私自利、 權力欲 那個叫權控啦，咁啊呢個咧就即係如果佢講嗰個咩就係、是、有時外星人都係咁樣嘅，Moon 都係講啦有五族咧就好嘅，有七族咧就壞嘅，夾埋就十二支部族裡面咧就有啲咧就成日好中意。搶人嘅嘢嘅，即係佔為己有嘅，唔係大家共享嘅。咁啊，其實我哋都最大問題係甩唔到呢一班同呢班外星人都一樣咧，甩唔到嗰種慾望同埋嗰種貪婪。 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咩咧？我喺節目開始就講過，我哋而家感官嘅世界未必係真實嘅世界。 係，呢個好關鍵嚟啦，因為我哋嘅感官咧，即係你會發覺咧係越嚟越咧，即係好自私嘅個感官，唔係大家即係會係一個叫好開放嘅一個感官嚟嘅， 仲係個好大局限啦。 係， 但係如果講到最極端嘅就係佢一路俾緊啲嘅 假嘅嘢，我哋， 嗯 哼，即系呢啲嘢唔系真实嘅嘢。 其实假咧就一直都系咁样掉出嚟，但系其实在乎咧，其实 幻象系啦，应该讲幻象。 呢啲幻象啊，更加多，而且啲幻象有阵时系来于自己嘅恐惧嘅，唔系你自己渴望嘅。你啊，咁但系咧呢种幻象咧，你最重要咧就系咧。人咧不嬲咧，我哋咧即系都系，我哋努力學習咧，就將我哋自己嘅眼光提升啊嘛。嚇、 嗯 啊，我哋去唔到 Hollis Eye 咁勁，但我哋似人嘅眼咧，有智慧嘅眼， 最好就係奧丁嗰隻眼啦。 誒、啊，哇，嗰、那個都高得滯噶啦。唔係我哋人咧，即係做翻一個人嘅人嘅眼光就得噶。而家你會發覺咧，好多啲人咧降咗級啊，嗰啲睇嘢嘅方式都唔係人。咁啊，系嗰个问题 啊！ 而家系反而系丧失多咗嘅，而家系。 咁、所以如果我哋话遇到一啲即系好难理解，或者我哋觉得诶、比较诶系、一啲痛苦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参考一啲即系神秘学方面嘅睇法啦，就系、其实呢啲系只不过系一啲幻觉嚟嘅啫，唔系嗰个世界嘅本质嚟嘅。 系佛陀都有讲过，一开始嗰阵时候咧，个世界系个苦海嘅，但系你系可以脱离呢个苦海嘅。 如果 你用乜嘢咧，用你嘅 第三只眼 啊，老诶、第吓你培育你嘅第三只眼咧，第三只眼咧就唔好咁复，即系唔使去到咁劲咁复杂嘅。最简单啲嘅就系你自己建立一种眼光，一種比較上即係以今時今日嘅進步眼光，呢、這個就都已經最緊要啦。 係啊，咁頭先我哋提到咧，就係嗰個 The Age of Horus 幾時開始咧？就原來佢係喺呢一個佢哋喺1904年喺開羅上身呢日就開始啦。 嚇 咁就而家原來我哋就身處呢個 Horus 嘅年代。 哦，即係呢個叫第十三文明期嘅開始嘅時期。 唔知啦， 1904年啦。咁其實去到2012咧，仲要講俾你聽咧，呢個階段咧就已經去到要解決嘅事。 係，咁佢講住咧就係話咧，呢、這個 The Age of Horus 係點樣咧？我就讀原文俾你聽啊。Superficially, they appear appalling， 即係表面睇咧，其實就好令人反感嘅。Usually people are appalled at violence and lack of compassion described in chapter 3。咁佢就話咧，嗰啲人一般嚟講咧，就會對喺呢個第三章呢本書嘅第三章入邊咧，嗰啲暴力同埋缺乏同情心咧，感到即係一個 好厭惡， 反厭惡。係。咁但係咧，亦都提到咧，就係喺呢個新紀元入邊咧，其實就咩咧？啲人係變翻細路仔啊！childishness and depravity， 冇廉耻啊， 童梦嘅世界 系啦。咁跟住咧就系、原来咧 ，it is almost a dark age 啊，系一个黑暗嘅世界嚟。咁、你觉得即系同而家即系我哋身处嗰个情况有冇一啲共通嘅地方？ 我觉得系似嘅，但系咧即系嚟到呢个时候咧，就同嗰个中世纪嘅嗰个黑暗时期 有分别， 系有好大嘅分别。因為咧，我覺得嗰個時期咧，因為個最主要都係病啊，同埋有好多知識嘅貧乏咧，係令到我哋咧即係受緊嗰種苦。其實今時今日咧，你會睇到咧，其實我哋有方法咧可以脱過呢個黑暗嘅危機嘅。咁啊，在乎我哋嘅點樣去睇呢個世界咁解嘅。 咁其中一個佢提到咧，就係、We are all treated as imbecile children， 即係我哋好似被即係講緊平民啊。被好似一啲發，即係一啲好蠢嘅細路仔咁樣。This is censorship， 有審查。They won't trust us to cross the walls at will。佢哋唔會，所以佢哋應該講嗰個有權嘅人啦，唔會俾我哋咧，唔會信任俾我哋咧，可以即係讓我哋去自己啊， 自由發揮， 自由發揮。 嗯， 咁我覺得即係可以作為呢個節目嘅結尾啦。呢、這個都係講到即係我哋身處嗰個處境， 係呢個現象， 呢個現象啦。 原來我哋咧就即係混咗喺一個兒童院裏面嘅嗰啲兒童嚟嘅。 係啊，係啊，嚇！咁呢啲唔係我老作嘅，呢啲係自己。 1902年嗰時，1904係 1904嗰啲各有出嚟噶啦。好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因為我哋都要想睇睇出邊究竟 發生咩事， 發生緊咩事啊？咁跟住唔緊要嘅，跟住另外。节目咧就涉及到呢个近日呢个暴力嘅事件啦，咁咧就大家可以睇睇啦，因为佢提供咗一啲 即係一啲角度俾我哋睇睇點樣去面對呢啲事情啊。係，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